外国媒体负责人系列访谈，我看北京这五年，老社长的故事。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准时和大家见面的微微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可以搜索调频到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 今天应该说国庆这个假期已经过了一半了， 过了一半了，对， 这个国庆假期余额不足啊。孔文，你的假期过得怎么样？ 我假期啊，通常情况下，我的假期是都是比较老实的，比较静的。 哦，都是家里蹲。 哎，对，都家里蹲， 比较无聊。 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假期的时候吧，可能确实是，大家都纷纷的出门，对吧？相对于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啊，可能和这个比如说这个每周啊周一到周五都上班的这些朋友们，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区别。 对， 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自己的这个弹性的时间的。 我们是有这个错峰出行的这个自由度的。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两天的这个假期啊，或者说然后这单位啊福利很好，我们有每年的年假，对吧？我们可以用年假的时间，然后去找一个。又相对淡季，然后旅游价格又比较便宜的时候，我会选择在那个时候，出去玩一玩啊。 真会过， 哎，放松放，钱的事儿是大事儿，对，但是对，就通常来讲，比如说这个假期的时候，像五一、十一啊，我个人来讲都是选择在家里啊，跟亲人待在一起。虽然说可能会显得有些无聊，比如说可能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吃吃饭呐、聊聊天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多睡睡觉， 多睡睡觉，多休息 休 息，休 息休息也是一件好事儿。 对，主要是释放一下这个一直以来这几个月工作的这种疲劳。我觉得这个如果是这个赶着这个假期，如果出去跟别人扎堆儿，这凑热闹可能会更加重我们的这个累的感觉，所以还不如在家里清清静静的，对吧？过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十一，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哎，对，然后呢，也再次提醒一下，提醒一下谁呢？就是。自驾在外边旅行的这些朋友们，如果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如果在您行驶的路程当中啊，如果遇到短暂的堵车的情况，或者说甚至有一些这个小的事故的情况之下，您千万别着急，毕竟呢这个十一假期是吧，又赶上中秋节这个双节的假期，咱是高高兴兴的出去玩，出去放松的。 对， 万一如果说遇到点小麻烦，咱别着急，堵车不堵心，慢慢来啊，心情是第一位的。 说得真好，堵车不堵心，这时候你就可以看看云彩。 对吧？ 看看云彩， 远眺一下，看看这个路边的风景，对吧？就感觉就像这个公路电影一样啊。总之呢，这个心态最重要。 嗯，对， 然后也影响了你过节的心情。 对，一会儿有网友跟我们互动啊。嗯，一会儿有个听友和网友跟我们互动，文哥呀，我们这边就是雨季呀、 啊，雨季下大雨没云彩是吧？有乌云、嗯，看乌云也可以。 对， 好，那么我们尽快进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嗯，今天的好奇头条号上来，首先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北京常住人口的事儿。 嗯， 说这个2017年呢，北京的常住人口有望实现负增长。 哦、 这是一个喜事儿吗？我们来仔细的听一听哈。说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社会建设蓝皮书2017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那么这个报告也预计呢，说2017年北京市有可能首次出现人口的转折点，人口的增长势头将彻底扭转。 哎， 说的呢，其实就是，也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口不增加了，而可能是说这个增加的这个斜率，就是说增加率开始减缓了。 嗯，对，这个具体的原因呢，就是随着北京市人口结构的不断的优化，常住外来人口呢开始由增转减。 哇，那真的对于北京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吧、 嗯、 因为毕竟这个北京有这个大城市病，对吧？ 嗯， 这堵车呀，还有各种拥堵，各种这个人多、 嗯、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一个城市非常的美好，就会吸引很多的人来、 哎、 但是来的人多呢，就会降低这个美好的程度。 对，你看，就比如说啊、 嗯、 就比如说这十一假期这几天， 嗯， 不出门的朋友， 嗯， 在北京市待着的， 嗯， 他就开车肯定倍儿痛快。 倍儿痛快吗？ 是不是？ 嗯，就跟过年的时候一样。 哎，对对对，一般这个时候啊，就是北京城，就是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啊也多次提到过。哎呦，尤其是这个时候， 嗯， 不堵车的这个北京好可爱呀！ 真的，到哪儿就半小时以内就到了。 嗯， 这简直在平常啊不可思议，尤其是跟这个高峰期相比，一点都不堵车， 嗯， 开起来特别的爽快。 哎，对。接下来呢，再具体的跟大家这个报告几个数字啊。 嗯， 就是北京市统计局的这个数据显示呢，自2000年以来，北京市的常住外来人口是连年增加。 嗯， 连年增加， 连年增加， 连年增加， 就没降过。 对，但是呢，从去年啊，2016年首次出现了大幅的下降。与此同时，自2010年以来，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增量和增速逐年递减，尤其是去年和前年人口增速进一步下探。16年新增人口仅有2.4万，这个2.4万在数据上来讲呢，可以就是有一些忽略不计的因素，就是增速近乎停滞。 哦，说明这个斜率都已经不斜了，快平了、 嗯、 快持平了、 嗯、对， 说明它这个增速停滞之后，接下来如果是真的是一个拐点的话，那就应该往下走了，对吗？ 哎，对、 嗯、 其实这和北京市的这个功能定位呢， 嗯， 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包括有这个环保的考虑呀、啊， 嗯， 啊，方方面面的拥堵的考虑，把一些这个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或者一些单位、 嗯、 啊，在迁出北京市，其实也是一个合理的布局，因为所有的啊，比如说企业呀、啊、单位啊，或者是高校啊，甚至等等等等，我们的这些机构，它不一定都要集中在北京的。 不一定都适合北京这个城市。 哎，对、 嗯、而且可能就是如果你在北京呢，可能你是在首都了，但是你可能在异地呢，这个比如说办事儿啊，做生意啊，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哎，对，没错。你比方说我是这个，比如说我是一个传统的生产企业， 嗯， 啊，我需要这个一大块地， 嗯、 我去，但得有厂房吧，我得放我的机器吧。 对，我这厂房要一旦扩张了，这怎么办呢？ 哎，对呀，你说 没地儿了， 你没地儿还影响我的扩张，所以说就是，这个有序的迁出呢，把结构优化啊，对于北京，对于所有的这个方方面面、行行业业的人员还有行业来讲，都是一次升级。 一次升级。 对， 嗯，那么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这个教授李军普呢，他也分析说，今年北京市人口的这个调控政策力度很大，常住人口减少有可能就在2017年发生。那么还有一些公众呢会担心说这个高学历人才的流失问题，比如说这个硕士、 嗯、 博士，对吧、 嗯、 如果他们也在这种政策下离开了北京，那北京的人才没留住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教授也说了，说北京对于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其实是不减的。 对， 目前还没有统计结果显示呢，说这类人才，就是这种高知的人才会大量离开北京，没有这种迹象。 嗯， 所以大家先不用担心了。 哎，对，没错。你比如说这个人才的类别它是有很多的，对吧？那可能在北京呢，比如说这个可能比较适合这个 IT 行业啊， 创业的， 哎，对，这样的 互联网的， 哎，对，这科学家啊，他可能 是科学家 啊， 在中科院集中，比较集中， 在中科院比较集中。但是你比方说啊，这个人才，你比方说我是一个养殖方面这个专业的， 养螃蟹的，养甲鱼的， 对对，养甲鱼的，或者什么养养羊啊，或者这家畜类啊， 畜牧业 啊， 适合去内蒙古。 对，你或者说是我是这个我跟这个袁隆平教授，我一起研究水稻，对吧？你这在北京可能就没我的用武之地呀、啊。 对呀、啊，说得好。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去哪个城市发展和生活，不是一个随大流的事儿啊。 对 的，大家身边的这些朋友，可能大学毕业了都留在北上广，那我呢，我也没有一个很强的倾向性，我干脆跟他们一起。但是过了几年呢，可能自己的这个心意哈，就慢慢的这个浮现出来了。感觉如果这个大城市不是很适合自己，如果在这里的这个幸福指数不是很高，那我觉得选择一个二三线的小城市，或者回到家乡，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对吧？ 哎，对，没错。 好，接下来来看我们的好奇头条号的第二条消息。第二条消息呢，说的是一件很有趣儿的事儿。说是最近有网友称，那么上海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每个星期五呢，都特意的请假到复旦，先听量子力学，再听这个航空航天。这课听上去挺难的。 这个小朋友啊，我觉得以后他得来北京。 来北京， 因为 这属于高知是吗？ 对对对，因为这属于这个航空航天的顶尖人才，还是应该是在北京集中的比较多。 对，这种高精尖的这个行业确实是可能是在北京比较好发展、那也有人问他说，你听得懂吗？这小朋友说，我听得懂。这小朋友叫陈浩文，今年才10岁，那是在家长的引导下去这个大学旁听的。他还有张专门的这个课程表，说听完一门课就会请这个教授在这个课程表后面签名，把这教授当大明星追星呢。 哦，这个就我刚刚就听到说有人问的，说你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反正我觉得也别问，就他讲出来之后吧，我觉得一般人你也听不懂，你问也是白问。对不对？ 但我觉得就算你能听懂5%、10%听个意思、我觉得对于小朋友的一生来说可能也是个启示。 哎，这个谁有发言权呢？比如说他的同班同学，或者说他蹭课的这个老师，说这来来孩子过来过来过来，这个喜欢我们的课是吧？我喜欢，来来来，你这节课你学到什么东西，你给我讲讲。这个时候孩子结巴了，啪啪啪一讲，对不对？要讲出来之后，哎呦呵，真是神童，这才是呢。 神童，以后就进这个中科院少年班吧。 对，哎，对对对对， 中科大少年班， 中科大少年班啊，就小神童啊。 而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能够培养一个去大学里听课的这样的习惯特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学的课程其实是向全社会都敞开的。 对， 虽然敞开，但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发现，这个旁听课的人几乎没有。 是吧？ 一个是大家很忙，对吧？然后这课表呢也，很难拿到，不知道在哪个。 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没有成为搭档，你不认识我。 那时候你到处蹭课听。 那时候我到处蹭课听。 都听什么课呀？ 听什么？我前两天蹭了一个那叫什么博士的一社会学。 啊，真的？ 对。然后上来之后呢，那个老师啊，就给这个同班的这全都是博士生啊，给他们布置了一个，全英文版本的社会学方面的一本著作。哎呦，我就 算是作业， 哎，对，算是作业，然后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文章啊？我就仅是听一听，然后但是那个书啊，有同学还拿到那本书，我一看我就头大了， 一看题目就没看懂。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 没看出来，孔文你还很爱学习呀、 哎嗨，就是当初没好好学习嘛，一般后来的都这样，恶补一下， 恶补一下，喜欢社会学，哎，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在有的时候这个心比较浮躁的时候，去大学课堂里再听听课，真的是一件好事。而且据我所知，现在的这个北京的一些好的大学有些课程设置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我就知道北大里有专门讲电影的、讲电视剧的、讲这个婚姻家庭关系的、 还有讲什么呢？有没有再劲爆一点的？ 总之，我觉得去大学里听听课，作为一个这个业余爱好，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嗯，和这个去看场话剧、看场电影，有不一样的感受。 对，因为他会可能对于已经工作这个在职场上的朋友们，他会丰富你的知识结构， 嗯， 可能给你提供不一样的思考问题的角度、看问题的方法。 嗯， 那就是如果说这个我纯当做一个消遣娱乐的话，那么也并不只是我们追追剧呀、去看电影啊，这个虽然说这个最近啊，这个十一档这个好片子上台挺多的，但是如果说大家把这个课堂允许的情况下，我真的我就对那个感兴趣，那比如说我对社会学感兴趣，那我就去老师允许的情况下我去听一听，那个也是一种放松，挺好玩的， 是一种放松。而且你看看，就是可能是这个大学生的那种状态哈，我觉得是会让我们有一种很治愈的感觉，或者说有一种应该说是去除浮躁的感觉 啊，去除浮躁的感觉。然后上课的时候老师就拍桌子了，今天怎么又来这么少的人， 坐第一排的都是旁听生。 对，然后陆陆续续的这个就后边开始进什么什么，拿着这个豆浆的，拿东西的朋友给我出去。 看来孔文真的没少旁听课呢，这旁听课说不定有一天你听了这门课就给你一些新的启示，然后你的这个人生就转轨了。 对，没错， 我就跨界了。 对， 是吧，我就做人类社会学研究去了。 你跨的挺多的，你不需要再跨了。你再跨你就分裂了，你知道吗？ 祝福这个五年级的小朋友陈浩文哈，能够早点就是听各种课程，然后早点给自己的人生设计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这样的发展的路线。 好，我们也这个继续关注这名小神童的成长路径。 小神童。好，接下来来看第三条消息。第三条消息呢，会去到非洲。 非洲 讲的是在非洲呢，有很多中国的医生在那边工作。这条消息应该说，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挺感人的。是说在非洲很多非常穷困的这种国家和地区呢，活跃着一批来自中国的医护工作者。他们不仅是这个医疗下乡救死扶伤，而且带去的这个抗击传染病的中国救命药，为当地培养非洲版的赤脚医生，应该说是帮助非洲国家去建设它整个的这个卫生体系吧，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号称是非洲的赤脚医生。 非洲的赤脚医生，就是说他们不仅是带去了我们中国的这个医术，还有一些药品，而且他们在当地呢会带领当地的一些医生跟他们学习。 对 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行医的这种模式啊，这种工作的这种模式带到当地，这就叫授人以鱼。 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说得好。 是不是 说得好，就是说我把方法留下了， 对， 我把这个思路留下了，那可能对于当地的这个造福的这个程度就会更深、更深远，对吧？说是我们来讲几个小案例吧，哈。说这个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的副所长杨坤，记得说这个他去到这个非洲的一个村里的时候，说非洲的乡亲们看到他的时候都惊呆了，感觉这个中国医生是从天而降。可以想象一下哈，在非洲可能都很少见到这个亚洲人。 对， 然后又是一位亚洲来的医生，中国的医生，医术非常的神奇。 对， 治好了他们的很多的疑难杂症。 对对对， 确实给当地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吧。还说这个杨坤在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下乡时赶上大雨，道路泥泞，那么这位山东的大汉呢，中途弃车徒步了一小时，来到了一个极其偏僻的小山村，入户随访而且诊疗。 其实提到这个非洲的贫困地区和一些这个贫困地区的这样一些外国朋友啊，就是看到网上这个可能是有恶搞成分的这个段子，就是说这个在大家拍的小视频，一个非洲朋友一个黑人朋友，他这个就说连冰棍连雪糕都没吃过，就说那个给他拿一个咱们这个中国的一冰棍，然后一吃完之后把那个黑人小伙给幸福哭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觉得这是假的呢？有可能是真的呀。 对，所以说就是我说了嘛，可能会有恶搞的成分，但是就是在非洲可能真的是有这个朋友他们是没吃过方便面，没吃过冰棍， 一定是有 就火腿肠没吃过， 一定是有的。 对， 就是确实我们现在生活在中国，生活在北京的这种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啊，一定是在这个全世界处在这个中上，对吧？ 对， 我觉得起码是中上的，比很多人的这个生活条件都要优越很多。那这个杨坤医生也说呢，他说自己在非洲每天想的最多的就是把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抗击血吸虫病方面的经验推广到这个非洲国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呢，还培训当地的医务工作者，要打造一支相对专业的本土医疗队伍，这个也是成为了他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是刚刚孔文说的授人以鱼。 哎，对，而且像非洲由于它特殊的气候啊和地理环境，还有可能那边的这个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像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疟疾啊，对，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在那里会有这个很高的这个致残致死率。然后如果 就可能得了疟疾之后在非洲就是很严重的病了。 哎，对对对，其实刚刚我们一直在聊这个非洲地区的朋友们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啊，我们给他们提供帮助。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这个朋友聚会啊，然后有一个是家也是北京人，家在北京，然后呢他现在是在这个甘肃的一个贫困县啊，具体什么名字我忘了，他在那边就是担任这个就是县级的领导，也很年轻的。 我明白，我们叫村官，对吗？ 对，他可能村官比村官还要高一些， 再高一点。 对对对，但是他也在那儿就是扎根了有一些年了。然后他跟我说的一句话让我非常印象深刻。他说，因为他也是80后。他跟我说，他说我虽然说从小生活在北京，我的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自从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大山开始工作，为当地扶贫，然后从事这样的工作之后，他说我特别想跟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去说一句话，就是让他们如果从大城市里能够走出来是最好，让他们去看一看，说这种地方，我工作的这个地方，这种人啊，这里的人，这儿的生活状态可能是绝大多数中国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是还有很多这个贫困的地区啊，正在处在贫困， 遭受着饥饿， 对， 或者是寒冷， 对对对，处在贫困当中的这个我们的同胞们去需要我们的帮助。就是刚刚联想到这儿，就是我们帮助这个非洲的同胞，帮助他们去解决问题，然后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机构、组织，或者是哪怕个人啊， 能有这个志愿之心。 哎，对，能有志愿之心，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或者说在其他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抛出一些景点。 对 啊，就那景点反正也人多。对，你走一走，真的我就随便的开车去走一走，或者说这个我有目的地的去走到一两个，这个真的是我想都不会想，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地方，这里没有什么什么景点，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这里会生活的人民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对吧？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如果他们是需要帮助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也可以感受一下，应该说是和我们的生活不太一样的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也让我们能够，我觉得能够回来之后更加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种生活的水平吧。 没错， 一定会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 对， 我觉得 没错。 在我们纠结要不要换这个某手机8的时候，对吧？很多人可能还在纠结我要吃什么，我下一顿有没有吃的。所以有的时候做志愿工作哈，大家都说是帮助别人，但是往往这些志愿者最后都是自己受到了更大的鼓舞和帮助。 对对对对，心灵上受到了一次洗礼。 对。我相信这些去非洲应该说援助或者说工作的这些中国的赤脚医生，应该也会给他们留下非常，我觉得非常难忘的这样的一段记忆，这样一段工作的印记。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在那边工作的中国医生，说甚至为了他们，为了实现他们的这种医疗的效果吧，甚至是带动了他们当地的这个政府的一些官员，甚至是总统、副总统还有这个部族长都带头吃他们带去的这个药，因为他们就是为了做好这个群众中的这个全民服药的普及工作，为了比如说预防疟疾啊或之类的，所以我相信他们在当地应该是很有影响力的。 对，没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然后也提醒他们，就是在那边天儿也比较热啊，工作比较辛苦，自己个儿也得注意身体。 是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四条消息，说的也是一个外国大叔的事儿。说有一位外国大叔为他在北大读书的儿子征婚。这个征婚的地方呢是在中国。然后他明确的提出说，我想要一个中国儿媳。 要中国媳妇儿。 要中国媳妇 儿。为什么 呢？ 漂亮啊。 我们来看看哈，说他儿子今年23岁，身高1.82米，毕业于北京大学，年收入8万元，这资料挺全哈。 对，资料挺全的。 资料挺全。然后呢，这个爸爸呢是来自以色列。那么他这个儿子应该是也是以色列的。这个大叔叫阿米尔，跑到北京的中山公园相亲角，太接地气了这个。 对呀，我刚才就是还跟他说呢，我其实玉渊潭也有。 玉渊潭也有， 您别光蹲在中山公园。 相亲的据点儿，门清， 就都多溜溜是吧？多溜溜，多见一见。 说起这个，为什么想要中国儿媳妇呢？这消息里还真没说。但是他是一直在，就是怎么说呢，为自己的这个儿子吧，还有一个中国的名字叫高佑思，为他儿子在做广告啊，说我这个儿子乐观上进，然后性格幽默开朗，择偶标准是对方温柔善良，其他随缘。 我这么琢磨啊，可能是这个，比如说这外国朋友，他这个儿子是不是就是因为特别喜爱我们中国的生活，热爱我们中国的文化，以后想在中国长久的生活下去。 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好中国。 对吧，想在这儿长久的生活下去，那这样的话找一个中国的儿媳妇，找一中国媳妇那是最合适不过的。 而且以色列和中国一直都是长久以来都是好朋友。 对 对吧，可能这个对中国也非常的有好感。希望这个以后能够娶个中国媳妇回去，无论是在以色列生活还是在中国生活，可能都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而且是不是这个中国媳妇儿就是特孝顺啊？因为这个是爸爸为儿子征婚，说明这爸爸喜欢中国媳妇儿，可能是看中了中国媳妇儿很孝顺，对这公公很好这点。 对，没错，就像我刚才就首先你得拿出来说漂亮啊， 漂亮， 对不对啊？就是。 以色列的姑娘也很漂亮。 对，这个如果有机会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或者说这个有这个意愿，您听到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啊，你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来我们的这个博虎点秋香这个节目，您来做做客是吧？对，聊一聊。 我们初步估计您儿子这条件呀、相当好啊。 好找，好找，对，尤其是你来我们 条件硬啊， 尤其是来我 182，然后还北大， 北大，对你，尤其是你来我们节目之后，对吧？我们这你那资源不错对吧，我们这更是强势平台，我们强强联合一下，你这儿媳妇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看你当月老不错。 是吗？ 当月老可以。好，那我们这个时段的微微一笑到这里先休息一下，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在这个整点报时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回来，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继续跟大家分享有趣、好玩、开脑洞的话题。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王爽。那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同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十一长假的后半段了。 后半段， 不知道大家玩的怎么样？ 玩累了。 玩累，休息的怎么样？ 就是睡饱了。 睡饱了，所以大家可以卯足了劲儿听听我们的节目了。 对， 我觉得在十一长假还能这么早起来的，都给你们点个赞， 点赞， 说明你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很好。 嗯，也是我们的真粉。 如果是熬了一夜来听的话呢，也勉强给你们点个赞。 嗯，那我就伴随着我们动听的声音跟您说一声 晚安。 早安。 好，来进入到我们第二个板块，翻滚朋友圈。今天的翻滚朋友圈第一条会跟大家来说一件跟外卖有关的事儿。前段时间我们说了这个外卖带来的这个餐盒的污染，对吧？ 一个问题。 对，那在近日举办的这个世界无人系统大会，这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种大会？ 无人系统大会 就是比如说无人操作机器， 对， 无人开车， 无人驾驶飞机、 然后就是说这无人系统大会上哈，咱们这个外卖的一个大品牌，饿了么，它这个无人机完成了首次公开亮相。那么这个新展出的无人机呢，表明这个外卖品牌对于物流的智能无人化的一种探索，引人想象，说以后是不是就是都是无人机带着外卖来给你送餐了。孔文，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以后不久的以后吧，我觉得一定会成为现实的。因为前段时间我看到就是京东有一个消息啊，它已经是在是五环外还是六环外，它也在自己这个测试，也是由无人机来给大家送快递。对，然后就是 我们之前聊过，说在校园里可以用无人小车送快递。 对， 因为校园里没有这个马路，对吧？ 对。 反正我觉得这是一特好的事儿。孔文，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节目中，请到了那个 Sam 总。 Sam 总 在好多年前是做过这个外卖，对吧？就是餐饮。然后他就说，说看到现在这个街上这个外卖的这个小车呀，这个横行霸道的，然后在这机动车道上跟汽车有时候抢道，他就觉得当年没做外卖是对的。可能他对现在的这个我送外卖的这个小车的这个现状哈，还是多少有一些不满的。 对，是因为 可能也开车。 对，因为也确实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现状啊，会出现一些问题，也会有这个这快递小哥啊，除了给我们带来便利，他们由于要赶时间，对吧？那这没办法，那饭凉了之后，那这客人不乐意啊。 对， 对吧？那所以就是骑得比较快，这样的发生就是交通事故也是时有发生。 而且我不知道孔文见过没有，我经常在大街上看见这个，这个戴着耳机的，然后边看手机边在开他这小车的这送外卖的外卖员，我觉得太危险了。因为他们要时时刻刻看着，就是我下一个单啊，我的路线啊，我的客人是不是在催单啊。所以他一边要开车，对吧？一边要开着他这小车，一边还要看着手机。这确实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驾驶的行为。 对， 不仅是他们的安全，我觉得路上其他比如说骑共享单车的这些行人的安全呀，这种步行的就过马路的老爷爷老奶奶的安全呀，我觉得都是有隐患的，对吧？ 对，快递小哥呢，就是据我目前观察，只有两种状态，一个是飞速，要不就是特别慢。飞速的时候就是好哦，这个我已经好，这个单子我已经知道去送到哪儿了，然后我就怎么快 就 撒鸭子了，怎么快怎么来。然后要不就特别慢，就是我经常开车的时候啊，就是你比方一快递小哥，他就前面也没人，他不走，然后就等了一会儿，我就给人比较友善的打了一声喇叭，得给我挪了挪，然后我看过去之后， 而且他就特别专注，对吧？ 在看手机呢， 意识不到后面有车， 对，在查单子。 是的， 对， 确实我觉得对于快递小哥的这个行驶的安全啊，是一个让人忧虑的事情。但是如果是无人机替代了这些小哥送货，我觉得是一好事儿。首先 送餐的这个速度是不是一定会提升呢？ 我觉得是，因为它是相对于在空中的这样一个空间， 嗯， 啊，可能没有说像地面交通这个受限制会比较大， 嗯， 啊， 嗯，说这次这个外卖品牌推出的这个，算是他们内部研发的第三代无人机送餐产品了，叫 E7， 哎， 那么 E7 呢，在各种核心指标上都达到了应用的水平， 嗯， 说最高的飞行速度是65千米每小时，最大载重是6000克， 12斤。 满载的续航距离达到了20千米。我对这个速度不太有概念哈，65千米每小时，这速度还行。 就是每小时65公里嘛， 嗯， 每小时65公里，你看咱开车的时候，这个速度应该是一样的 啊。 对， 那就是我觉得还挺快的呢。 对对，已经很快了。 如果 对，如果说是无人机的话，那应该就是嗖就过去了那种感觉。 哇塞，那就是平常我们就点外卖看这个，比如说这电距我们2-3公里， 嗯， 那它以这个65千米每时这速度，那不到10分钟就能送到家呀。 对对对，基本上就眨巴眼就到了， 嗯， 啊，那还冒着热气呢，你就能吃上。 真的是， 嗯， 这以后点烧烤就不担心了，不担心凉。 嗯， 可以点烤串了，在家里。 对对对，然后呢，刚才他的这个E7啊，这个机器人，它是最大载重是6000克，12斤，倒也还行。 嗯， 啊， 反正就是送外卖是够了。 对对对，然后续航里程是20千米，其实 它是充电的。 对，我对这个有点疑惑啊， 嗯， 因为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个，他说了是20千米，那好，那么如果说我送几单， 嗯， 折返之后，那么我这个机器是不是要停下来充会儿电，或者要换块电池休息休息？ 对，可能这充电的时间需要压缩到比较短，或者说我们家有这个10架无人机， 啊， 这个5架先出去送，5架再充电，然后再回来换。 嗯。对，然后就是具体这个接收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接收方式，也是通过我们的手机关联然后去通知你，那这样的话这个 怎么敲门呢，无人机？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要需要走出家门， 嗯， 到这个门外， 嗯， 啊，来去接这个快递了。 比如说有一个无人机的起降点儿， 哎， 嗯， 对对对，有一个无人机的起降点，那其实这样的话，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真的我就一步都不想出门的这些朋友， 嗯， 他也是有一点考验。 不知道这个外卖大品牌如何去解决这些痛点哈， 哎， 解决我们现在在考虑的这些小的问题。 嗯， 但是我觉得未来如果这些天空中都飞着这个滴溜着饭盒的无人机， 嗯， 会不会影响我们看云的心情啊？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咱就比方说我们在地面上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这个交通事故啊， 嗯， 一些剐蹭啊，一些碰撞啊，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无人机在天空当中砰？俩也 撞击了， 哎，对，俩人给这个说撞击了，怎么就感觉那么大事儿呢？没那么大事儿啊， 感觉要上新闻联播呢。 就没那么大事儿啊。 嗯， 但是你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发生点这个小问题， 嗯， 那你那饭盒啪是不是得掉下来了？ 嗯，我觉得也是，而且 对吧，下边万一有人怎么办？ 饭盒不重要，对底下的人 对，万下有人怎么办？ 嗯，所以这个无人机还是存在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问题的。 嗯， 啊，看看这个外卖大品牌如何去解决。 对， 那说呢，这个外卖品牌一年前呢，就这个要达到它的准时送单率，那么配送的时间呢，先是突破了30分钟，那么当时呢，成为了这个外卖界的分水岭。 哦， 但是突破了30分钟之后，再压缩呢，可能就比较难了，空间也比较小。 嗯， 那么在无人机的这个配送技术成熟之后，或许送餐的时长会大大的缩减。 嗯，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预见到的， 嗯， 对吧？时间变短了，可能这个人力成本也会降低， 嗯， 对吧？啊，但是刚刚我们考虑的这些小点儿，不知道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来期待一下。 对对对，其实这个无人送餐这个无人机出现之后呢，它也不一定是完全要取代这个快递小哥。 嗯， 对吧，可能是比如说这个快递小哥这个减少了他们的工作量，或者说这个我们的地面的这个送餐系统更加的趋于完善， 嗯， 然后再结合这个我们空中的这个无人机，它可能会交叉起来，会形成一个网络， 嗯， 然后来去这样去服务我们的生活。 诶，我觉得有可能，比如说在某一个写字楼片区或者工业园区里有一个驻扎的这个送货小哥， 哎， 他只需要在那个无人机停靠点待着，然后呢等待这个无人机送来的大批的饭盒和外卖， 对， 然后再把这些外卖按点儿送到不同的这个办公室里和这个写字楼里。 嗯， 我觉得这是 有可能的，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机协同，对吗？ 对，没错，嗯，一定是会有这样一个阶段的。 嗯，那我们来期待一下未来它的这个发展。 好， 接下来来看第二条消息，说的也是一件我觉得是我之前没听说过的事儿、说的是没老师没作业也没文凭，说这个学校的毕业生还被一流的大公司抢光，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你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啊，是不是？你要说这一个人，我从小我就没老师没人教我，我也不写作业，我到社会上我也没有文凭，那你这个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事儿。 对，人家说的呢，说的是一个大学，这个大学的名字呢也非常的酷，叫42，是就是一个数字儿哈。那这个学校在美国的硅谷，我们知道硅谷也是一个 那就可以理解了吗？ 那就可以理解了，也是一个这个云集了非常多创业和新锐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地哈。说的这个大学呢，很奇怪，它确实是没有老师，也没有课本，只有满教室的这个电脑和高速的网络。看起来这个学校呢，特别像一个高级版的大型网吧。但是它号称呢是要培养出这个时代最顶尖的人才。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和体系呢？ 说的是总之就是这些学生吧，进了这个学校之后呢，全靠自学。 全靠自学。 因为他们前期设计出了一整套的这个闯关的模式。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像打游戏一样是吗？ 对，就是给你设计任务。 啊， 给你设计任务，比如说但这个任务的完成主要是靠你编程。比如说你需要编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来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教你，然后他呢就在这个大学里挂了一幅，应该是一个字儿吧，还是还是一个这个 slogan， 就是说如果你不懂不知道怎么弄，你就去搜索一下，用电脑的这个搜索软件搜索一下。其实他培养的是这个大学生们的自学能力 啊， 创新能力 啊，就像我们打游戏的时候，这个如果不行的话，我们下载一补丁，对吧？啊，或者说是我们这个 问朋友， 对，我们查一查，对吧？看这关到底怎么过？ 对，查查这个游戏的贴吧，或者说这个聚集地，是吧？然后看看问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教育的模式。说这个 Airbnb， 也就是这个爱彼迎的 CEO， 对这个大学评价非常高，说他觉得21世纪的教育就应该是这样的。那么新生在这个42这所大学的第一个月呢，被称为游泳池，说你不想溺水的话就得使劲扑腾。怎么回事呢？说每天早晨的8点多，他们都会受到一个新的项目的挑战，那么得在第二天的晚上12点之前完成和提交他们的作业。项目呢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做网页或者做游戏，那么都是在计算机上从无到有的创造。而且呢，这个要求说要求大家必须迅速掌握与计算机对话的语言能力，也就是编程的语言。那么有一个大学生呢叫戴维，说他是刚从美军医疗队退役，一丁点的编程知识都不懂，但是经过了一个月之后呢，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编程方面的小专家了。 是这样。可能有的朋友也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学校是没有老师的，对吧？那你没有老师的话，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学的怎么样呢？ 对，你没有一个评价体系，对吧？ 对，他的这个具体的方法呢是这样的，就是让同学们之间相互批改作业。对，将同辈学习，就是我给爽爽改一改啊，是吧？我给孔文打打分呐、 对， 让同辈学习的效果最大化。然后呢，他们还发明了一套这个叫做打怪积分的这样一个系统。你要想帮别人帮你查漏补缺，你得用积分去换。而攒积分的唯一途径就是你帮别人查漏补缺，它就形成了一个，好像形成了一个闭环。对吧？ 说如果你被发现马虎了事呢，你就得接受一些惩罚，比如说跑腿买咖啡，用牙刷去擦窗户等一些惩罚。表现好的话呢，会获得金币的奖励，说可以在校内把这个金币当成钱来花。听到这儿，我觉得他这个同辈学习不仅是考验你这学习能力啊，还考验你这社交能力啊，对吗？ 对， 就是还考验你和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和你在这个群体中的受欢迎的程度。这还是一个情商大考呢。 对，其实我觉得这套课程它非常符合人类的本性 啊。什么本性？ 人类的本性，你比如 互相帮助。 对，你比如说 互相帮助，互相协作。那么在远古人类的时候，我们就打猎，对吧？那你一个人可能你打不死一只这个什么豹子啊，什么老虎啊，对吧？我们 前面有两个人围剿，还有一个人做诱饵。 哎，对，我们需要协作。那么协作，然后还有这个课程最有意思的就是它这个体系是一个游戏的体系。 嗯，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有了游戏的这种人的这种属性、这种天性，那么才可能就是，发展成到后来我们现在有这个八大艺术门类。 嗯，知道， 对吧？ 对 啊，因为你人有我吃饱了之后，对吧？那你比如说，好，我今儿打猎，我吃饱了，那你剩下这个猎物的骨头啊，什么牙齿什么的，我这个怎么办？对吧？那我可以把它穿起来之后，除了有当货币、有交换的功能，我可以 穿，这就变成艺术了。 对，我可以穿起来之后当我的项链。 嗯， 对，这个就是可能艺术发展的最早期的一个雏形。 这就是饰品的诞生。 饰品的诞生。对，反正我觉得就是给我的一个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它非常符合人类的本性。 嗯 嗯。 那么说顺利通过这个第一个阶段游泳池的学生们都说呢，说这个模式简直就像是饥饿游戏。饥饿游戏是一个电影，孔文你看过吗？ 这个电影我还真不是特别熟。 它也是，就是好像是人肉游戏这种感觉，就是真人去玩一个通关，然后呢，就是它的惩罚措施非常的残忍，甚至是要失去生命。说这个在42大学里的这个游泳池环节呢，也要想办法的去存活，要么自己认输退出，那就只能是退学了，要么呢就必须得调动起来自己的这个自学能力。 对， 说在42，学生们都把时间花在主动探索、主动创造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嗯，对呀，你就像比如说，大家就幻想在这个远古时代， 嗯， 都是茫茫的这个就大草原，大森林， 嗯， 对吧？好，这儿诞生了一群原始的人类。假如说你是其中的某一个， 嗯， 对吧？ 嗯， 你必须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变得有力量。就大家一块抓猎物的时候，好，我能出力，你是不是才能在团队当中生存下去？ 嗯， 对不对？ 我觉得是挺考验学生的综合水平的。 哎， 嗯， 对。 而且说这个学校其实它的这个录取率比哈佛还低呢。 嗯 啊，说这个申请者的热情超乎想象，在硅谷分校八月刚结束的招生中，64000位申请者完成了测试，其中20000位通过了。因为场地有限呢，分数排名前3000的被邀请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游泳池考验，最终只有1000位学生能够被正式录取。录取率仅为1.52%，100个人中还不到2个人能被录取呢。 嗯 嗯，这确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低的录取率啊，很大的考验。 嗯嗯，对，我们现在就是一开始我们从头聊这个，它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体系，对吧？它究竟是如何来评判？我们现在跟大家聊的这个录取率。啊，刚刚也跟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过了，他是究竟是怎么学习的，包括互相帮助啊， 嗯， 对吧？靠积分体系，靠游戏来赚取啊， 嗯， 他这个如果毕业之后学出来之后，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他会被一流的大公司抢光。 对， 那么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出来的这个小同学们， 嗯， 他们具有什么样的超人的综合素质呢？ 这个大学的创办者呢，主要说他们这个大学呢，其实就是要应对这个快速变动的互联网世界。 嗯， 因为让学生死记硬背东西，在1-2年前就已经失效了。 嗯， 确实是。你看我们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记得那些公式啊，背的那些 公式没记住过， 没记得那些什么口诀表啊。 嗯， 现在在生活中其实应用的很少了。 就是小学的时候背过一乘法口诀。 我们生活中需要去学习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剪视频的能力， 剪视频的能力， 对吧？比如说这个，PS 图片的能力， 做 PPT 的能力， 啊，对对对，这些东西的能力都是我们在毕业了之后，在不是在学校里的时候自学的。 嗯， 啊， 那我们在学校干嘛来着？ 在学校就是 搞对象来着。哎，又提到了我这个问题啊！ 就你不务正业。 对，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还不打断我，还让我接着聊。 其实谈恋爱的能力也是非常需要具备的，不知道这个42这所大学里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哈？ 对呀，这他们搞不搞对象？ 咱先别替他们操心这方面了，先说说这个 他们培养出来的这些学生吧，啊，他们培养出来的这些学生为什么会被大学大公司抢光呢？首先，他们特别懂得自主学习，因为越是在这种创新型的大公司，可能他们特别需要这种，能够动用自己的创意和自主学习能力去解决一个问题的这样的，这样的人才。 哎，对，就是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当你，自己有充分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的时候，你想做一件事情，你想去完成一个目标，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可能我们可能听过的那句鸡汤的话，就每天早晨叫醒你的那是梦想啊， 梦想， 对吧？就砰就起来了，说我这怎么再赖会儿床，是吧？根本就不用想，对。 总之，这个大学让我们俩看起来都觉得挺新奇的，但是这个大学也说了，他们不仅要在美国发展，也会去到世界其他的一些国家，就包括是中国。我们也期待一下这种全新的教育模式能够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哎，对，然后也借这个话题呢，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我们自己来想一想，如果说现在你正在觉得我自己的生活不是很满意，然后我工作呀，然后生活呀，学习都在疲于应付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问一问自己，你真的去想做一件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想怎么去做啊，去充分调动一下自己的这个主观能动性。 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来继续我们下一条消息。下一条消息跟大家分享的是咱们十一可能都会，大家都会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看电影。 哎，对，就 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现在院线的一些新片儿。 哎，就像这个，尤其是比如说像我这个假期的时候是绝对在家里就宅着的。但是你这在家宅个七八天不出个门也不太行。 你太能宅了你。 对，也不太行。但是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选择这个看个电影啊，走的不是很远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在假期这个大家休闲放松的方式。 应该说这个十一黄金周呢带着这个中秋节啊，这是喜上加喜的一个一个假期。 对。 应该说和家人在一起去看个电影，看个喜剧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大鹏董成鹏的新片。 大鹏 缝纫机乐队。 缝纫机乐队，对，我们上一部熟悉大鹏的作品呢就是这个煎饼侠。 煎饼侠。 对，煎饼侠。 你喜欢吗？ 我很喜欢。 其实我也很喜欢。 对，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这种可能就是大鹏一贯的风格啊，因为可能熟悉的朋友也知道，大鹏有过一段在北京也是这个很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吃土的经历。 对对对，在北漂的这样的一段日子。 对对对， 然后很励志，也是一个就是逆袭的一个过程， 也是很接地气的一段经历。 对对对，很励志啊。所以说他的电影呢可能都是跟自身的这段经历有关的， 都讲的是小人物实现了大梦想的故事。 哎，对对对。这部 那么这次缝纫机乐队呢， 哎， 讲的也是和煎饼侠一样的这个小人物的故事，而且据我所知呢，里边是不是这个大鹏演了自己的原型，而是大鹏找了乔杉来饰演，就是电影中的大鹏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我觉得 有点绕哈。 那就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乔杉也是东北人。 哦，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哥俩呀。 黄金搭档现在是。 对，就是哥俩这个我觉得在喜剧效果上，他们表演的喜剧效果上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半斤八两。 其实这电影说的是呢，说这个总之是大鹏演的这个角色和这个乔杉演的角色呢，他们组建了一个缝纫机乐队。这个缝纫机乐队原来经常在一个摇滚公园里演出，但是后来呢说这个摇滚公园要拆除了还是怎么回事。总之呢他们要保住这个摇滚公园。他们如何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缝纫机乐队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的一部电影。那么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黄金搭档之外，还有这个特别美的女主角古力娜扎。 娜扎，对，一个来自新疆的一个 美女， 女演员，一个美女。对，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 异域风情的美女。 哎，这种这搭档还是了解我。 不用猜。 对，所以说这部电影是这个非常值得一看的，尤其是在这个十一的这个小长假双节来临啊，我们和朋友呢这个家人我们一起去看看，在电影院里这个开怀的大笑一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疏解工作压力放松心情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还记得这个煎饼侠上映的时候，其实去的时候 时候，这是大鹏的第一部电影嘛。 嗯。 因为之前没太看过《屌丝男士》，所以对大鹏不是特别熟悉。 嗯。 去看《煎饼侠》的时候呢， 对柳岩熟。 柳岩比大鹏熟点吧， 熟点啊， 熟点啊。但是去看的时候就是没什么期待 啊，也没什么概念。但是确实，当时我记得煎饼侠在推广的时候有这样一句广告词，说拯救不开心。 啊， 我觉得他确实做到了，让大家真的是爆笑， 嗯、 而且在爆笑中呢，又有很浓烈的这种感动啊、这种动容的感觉。 对对对， 让大家都想到自己的梦想， 嗯、 对吧、 嗯嗯？ 我还记得这个煎饼侠最后好像还出现了这个古惑仔。 对， 对， 没错、 啊 这个， 都已经是人过中年的这古惑仔了。 对，那个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那四个人、 嗯、 神七呀、啊， 对， 陈浩南呢、啊、想起来的时候，也是勾起了。啊，许多八零后他们那个年代的 不可磨灭的回忆， 不可磨灭的回忆。 嗯， 对，而且这个那个片子里头还有小岳岳岳云鹏， 对 啊， 那首歌也火了，对吧？也是《煎饼侠》里火的，对吗？五环之歌， 五环之歌其实那个时候已经火了， 已经很火了 啊，对。但是又在这个片子里 想大屏幕上火 了，对对，想起来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嗯，所以这次的这个十一长假这一部《缝纫机乐队》也是喜剧、 嗯， 而且也打出了这个拯救不开心这句。 拯救不开心， 就让我特别的期待啊、 嗯！ 让我觉得肯定要去看一看，因为第一部的口碑啊和效果都那么的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导演成功的第一部作品， 嗯， 带来第二部的回头客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哎，对，哎，就是我刚刚这个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一开始会提到，就是一个它是一个草根逆袭的过程，因为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大鹏在他这个在很多场合会说到他这个有一段这个。算是很不堪的那个岁月吧， 很难的 很难的那段日子。 嗯， 就是这种感受，你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会有吗？ 当然会有， 当然会有， 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 啊、 嗯。每个人 来吧，我们就想听一下你的这个不堪的岁月，让我们一起来高兴一下。 不堪的岁月就是、 嗯、 就是之前我不是本科学金融吗？ 啊、 对吧？那个时候肯定因为我并不是非常喜欢当时的那个专业， 为什么呢？ 就不太适合嘛， 不太适合， 就骨子里没这基因， 骨子里是一个文艺女青年， 骨子里是一个不接地气的， 就骨子里这个我的搭档爽爽的这个，哎呀，我要不那个时候我应该去中戏学表演啊、哦，不，我应该去北舞跳舞啊，不， 都没有都没有， 嗯嗯， 当时就有一个主持人的梦呗，就特别喜欢广播呗，但是以当时的这个能看见的我的发展路径 啊， 可能是去银行。 哦， 或者是去会计师事务所 啊， 所以其实也是挺苦闷的那个阶段 啊， 也是有梦想，不知道如何去实现，看起来是没有门的，也没有窗户，啥都没有。 那大学四年的时候，其实学校里，比如说也会有什么这个广播台呀、啊，或者有各种各样的社团什么的。 有。 那个时候有没有尝试？ 有，在广播台肯定是尝试，但是大学主要还是演话剧来着。 嗯、啊，大学演话剧啊、嗯，表演。 对、嗯，但是没想过会走表演这条专业的路， 啊、 还是想这个喜欢声音。 喜欢声音、嗯、 对 啊，但是后来呢就一步一步的，我也是一个有梦想坚持的，虽然说不像那么 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 困窘 那么的难啊， 但那种困窘可能都在心里吧、 哦、 对于每个人来说，能看别人的故事都是容易的，自己面对着那些都无限大， 嗯， 我觉得这就是大鹏的电影能让我们产生共鸣的地方。 对，因为可能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段在心里的、 嗯、 属于自己奋斗， 嗯， 没有人理解， 嗯， 那样的一段日子。 我知道孔文特别有共鸣、嗯、孔文的故事更长了， 我的故事更长， 我们回头再聊、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期节目为您分解。 好的，时间来到了这个半点，我们在一首好听的歌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微微笑。 都不感觉疼。

对，这就是回家的感受啊，其实就是这个母亲的口味从小吃到大。 嗯， 其实也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就是也在北京也很多年了。 嗯， 但是我就始终我还是不习惯，就是你虽然说我可以天天在外头吃，对吧？我可以不重样的。 嗯， 这北京可以给你提供这种选择，不重样。 天天叫外卖。 天天叫外卖其实也可以不重样， 对 对吧？何况有各种的美食推荐，有这么多馆子， 嗯， 是吧？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口味我都能吃得到在北京。 嗯， 但是要是让我就比如说这个有那么一个来月，对吧？如果说天天在外头吃，你就是给我吃多贵多好吃的东西，我也会觉得没味儿。 哦，这时候就会想念妈妈的味道。 哎，对，你比方说这个，这我妈 先说几道你妈的拿手好菜吧。 这个，比如说啊， 嗯， 这个北京人非常喜欢吃的这个炸酱面。 哦， 炸酱 面， 对对对，我妈做的这个炸酱面，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吃。 哦， 啊。对，这个 还挺意外的 啊，炸酱面啊，你就比方说这个，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道这个家常菜，就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 嗯， 我就得吃我妈炒出来那个味儿， 那肯定没妈妈做的很不一样， 对对对，我才能觉得就填上心里边那个感觉， 嗯 啊，但是你比方说这个像日常的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炖个排骨啊，什么什么做个鱼呀， 嗯， 哎，对，这都是我们家常的经常吃的，像其他的一些家常的炒菜就更不用提了，对吧？ 嗯， 就是一定是妈的味道。 妈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对， 而且今年刚好是这个十一碰到这个中秋哈， 嗯， 中秋全家人一定会坐在一起， 对， 吃一顿算是这个团圆饭， 嗯， 啊， 嗯嗯， 所以这个肯定是妈妈都会下厨， 对，嗯， 对，孔文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我爸爸做的菜了， 做的什么？ 对，我爸爸做的都是川菜嘛，就是 川菜， 比如说回锅肉啦，哦，比如说这个梅菜扣肉啦， 这都是下饭的菜， 这都是我们家餐桌上常见菜， 这都是下饭的菜。 啊，真的是 啊， 特别的下饭，而且确实是，没法复制，对吧？你在别地儿都吃不着，独一家。 对，嗯，对， 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十一，这个中秋，或者说2017年的秋天，大家都会吃到的一些美食。 嗯， 首先上来跟大家说的就是大闸蟹。 对，到季节了。 嗯，上个月的23号，9月23号，说是这个阳澄湖开湖了。 嗯， 啊，现在这个都讲究，我们要这个叫什么？封一段时间的湖，然后大家要把里边的这个， 嗯， 这螃蟹呀，鱼呀养得肥一点， 嗯， 然后我们约定一个日子我们开湖， 嗯， 这个时候哇，这丰收的时刻。 嗯，对，没错。其实还有就比如说像冬天的时候，这个有比如说茶干湖的冬捕， 嗯， 还有那个时候上来的这个鱼不仅是代表着丰收，而且那个鱼是真好吃， 真多呀，我看过那视频。 对对 对 太多了，就在那个冰面上，对吧？ 对对对对对， 看起来就是特别的肥美。 嗯，哎，对，那是冬天的事儿啊，我们现在先说这个 秋天的事儿。 哎，秋天的事儿， 秋天一定要吃大闸蟹。 嗯，没错。 嗯，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就光看朋友圈大家晒大闸蟹晒得我都馋了。 哎，对。嗯，而且就是现在随着这个什么新零售新消费的这种趋势的发展啊， 嗯， 有很多的，尤其像在北京啊上海这种大城市，有很多的这个生鲜超市， 嗯， 啊，也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那儿买，然后可以在那儿吃， 可以在那儿订 啊，对，可以在那儿订啊，就给你送到家门。 嗯， 啊，对，也给我们生活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嗯， 然后还有呢，其实随着这个就是线上啊，还有多种渠道的这个普及和畅通， 嗯， 原来会出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什么假的大闸蟹，它这些不是阳澄湖的， 假的阳澄湖大闸蟹， 哎，对对对，假的阳澄湖大闸蟹，嗯，然后或者说这个有的价格呢，就是很高， 嗯， 啊，在今年这个情况都有所缓解，就是， 嗯， 哪儿的哪儿，我就是很透明， 嗯， 对吧？你阳澄湖大闸蟹出多少，产量也很透明， 嗯， 而且其他的商家呢，也不再仅仅是我要打这个阳澄湖的这个噱头，我去卖这个高价， 嗯， 我的可能是哪儿就是哪儿的，但是我这个大闸蟹的品质呢，由于我怎么怎么样的，我不可能，我也可能不比人家的差。 嗯，就说明随着这个互联网越来越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应该说我们吃的是越来越理性了， 对， 买的越来越明白了， 对。 那么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近日有一本知名的杂志和这个线上的这个购物平台双方合力打造的一份， 嗯， 一份数据，这份数据呢叫做中国大闸蟹市场消费报告。 大闸蟹市场消费报告， 对，这大闸蟹现在都有大数据了。 哎， 牛吧， 哎呦呵，真是 说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市场呢表现十分的抢眼，那么总体上来说呢，说女性消费者占据主导，看这女生是真爱吃啊。 对对对，没错。 然后还说这个青年群体成为了购买大闸蟹的主力军，那我和孔文呢就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篇大数据吧，来让大家全面的感受一下今年的这个大闸蟹的市场。 好。 首先要说到的呢，说的是这个开湖季到来了之后呢，11个大湖区销量暴涨，尤其是这个盘锦、大纵湖都是大幅的增长。 对，伴随着这个大闸蟹开湖季的到来呢，中国盛产大闸蟹的11大湖区啊迎来了爆发。整体来看呢，截止到2017年的8月，大闸蟹的销售额与去年同比增长近500%。 我的天， 达到了近3年来同期销售额的最大值。而在11大湖区当中，除了阳澄湖、洪泽湖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之外，今年盘锦和大纵湖的增长最为突出，销售额环比增长均超过350%。哎，这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这我不再蹭阳澄湖的热点了，我这儿的 阳澄湖也产不了那么多蟹， 我这儿的蟹也是好蟹。 是的，看完这段数据，我是觉得这些我们能叫蟹农吗，或者说就是养蟹的这些人吧，或者捕蟹的这些人，哎呀，能感觉到他们的笑脸呀，这个增长500%。 对呀， 腰包可鼓起来了。 对，然后呢在价格方面呢也是出现了增长的态势啊，这个也是数据显示啊，说2017年的大闸蟹平均单价逼近3年来的最高价位，与往年相比，大闸蟹的平均单价涨幅在200块钱左右。哎，这个和我之前预想到的 不一样， 不一样。而对，而且就是我购买的这个体验来讲啊，就感觉没那么特别贵，还好。 说明有一部分人可能在大闸蟹的消费上已经消费升级了。就是可能往年买这中档大闸蟹的人，今年好多有一部分选择了买更高级的大闸蟹，或者更大个的，这个品相更好的， 那就可以理解了嘛。对，我都是买的那最个小的。 我以为你买都是最好的。 我买都是小的。 而且其实大闸蟹，我买大闸蟹有一窍门，我每年会买这预售的， 是吧？ 比如开湖季之前，我就会订一箱或者订两箱，然后呢，到它开湖第一天就开始寄出来了，要买第一批。我觉得这是一个，它预售的价格会稍微便宜点， 是吧？ 比后期要稍微便宜点。 你看啊，是这么个事儿， 这么个事儿。 你看呢，咱俩搭档也有段时间了。 我们家蟹已经吃完了，别那个， 吃完了呀， 别打主意了。 啊，没事没事，今年我自己买了，明年你惦记着我就行。 今年都几号了？ 明年惦记着我就行啊。 好的。接着来说说这个吃蟹的，不仅有阳澄湖几大湖区特点，通过评价来看呢是不同的。中国确实是地大物博，那大闸蟹的产区呢十分的丰富。那么通过大数据显示说，今年开湖季的大闸蟹销售中，阳澄湖依旧以最高的销量占比排名榜首。 哎呦呵， 此外呢，其他的比如说洪泽湖、太湖分列2-3位。那么随着这个大闸蟹产区的不断丰富，品尝新鲜感的消费者也在逐渐增多。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品尝其他几大湖区的用户数增长了近6倍。所以这也是跟我们的消费习惯有关，对吧？大家也不会单单去追求这个阳澄湖了。 对对对，而且呢，通过用户的评价关键词，我们也看到了不同湖区大闸蟹有着不同的特点。就比如说像阳澄湖的大闸蟹，评感关键词主要是围绕味道鲜美，礼盒包装，口感滑嫩。这样的评价 16个字。而固城湖的大闸蟹呢，评价的关键词是营养丰富、柔软紧实、蟹黄很满。洪泽湖呢则是集中在价格实惠、划算、味道好。看来他们还学会了这个差异化营销呢。 我有一个把这个营养丰富，你说这个 这大闸蟹主要都是蛋白质， 这对呀。 然后这蟹黄主要是脂肪，还有一些丰富的氨基酸。 对，它这个固城湖这个这个营养丰富啊，写的不够，这个特点写的不够鲜明突出啊。你说你这儿的营养丰富，我那儿就不丰富了。对不对？人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你说我们还给人替人操心。 你又不给我们便宜。 我们再来看看各个地方对于大闸蟹的喜爱， 哎， 也各有不同。 对， 说这个吉林人呢比较喜欢大纵湖、固城湖的大闸蟹， 嗯， 销售额呢占比最高。而洪湖的大闸蟹呢最受青海人的喜爱，销售额占比最高。 哦， 贵州人喜欢吃洪泽湖的大闸蟹，而这个山东人呢喜欢吃这个黄河口 的大闸蟹。嗯， 这就是为什么呢，这每个地方的这个偏好这么不一样 啊。对，你看啊，就是这还有一个是我最好奇的，就是说海南人爱吃盘锦的大闸蟹。 嗯， 这可是上北下南一南一北两头。 哦，盘锦应该是在特别北 东北。 哦， 对对对，在东北。 哦， 啊， 嗯， 你这 说安徽人喜欢吃太湖的大闸蟹。啊，可能我觉得也有购买渠道上的一些方便吧。 哦， 比如说可能这个盘锦的大闸蟹它就在这个海南做这个营销做的比较火热。 哦， 或者说这个线上的渠道这个打的比较通，或者说那边有这个定点的销售，也有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我觉得海南人一定是吃海蟹吃腻了。 吃海要吃点湖里的蟹了。 对， 换换口味。 吃点河蟹。嗯。 这个从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来讲呢，好像这个江浙沪一带吃大闸蟹应该是这个粉丝众多，但是从这份大数据里边来看，说北京广东地区的用户是大闸蟹的忠实拥趸。 嗯， 这个北京人啊，主要不是忠实拥趸，主要是人多钱多，是吗？ 对，然后也是北京广东啊，连续两年蝉联大闸蟹销售金额冠亚季军啊，冠亚军，冠亚军就第一第二。 嗯 啊，对，然后也是像还有山东啊、江苏、河北也是购买大闸蟹的主要地区。 嗯， 就这些地区，就是他们对这个咱比如说这个传统的节令， 嗯， 是吧？就到什么季节吃什么。 嗯， 哎，我觉得北京人他是很讲这个的， 很讲的。 对对对， 入秋了，金秋就要吃大闸蟹。 哎，你就 所以这个北京地区呢，嗯，说同比增长了801%呀，八倍。 哎， 八倍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嗯， 增长率，可见这个北京人真的生活好了。嗯， 对， 虽然我们离湖挺远的，离海也不近，对吧？ 对，但是你看，你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贴秋膘， 嗯， 就大家那段时间就好多，就那两天，我一定得去吃涮羊肉， 嗯，发美食， 嗯， 各种。 还有你比如说这个冬至的时候， 嗯， 冬至的时候你要是那天 吃饺子， 对，你要是这个不提前订啊， 嗯， 你这个饺子馆你坐下来吃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呢，甭想自个儿回包去吧，要不就买点速冻。对吧，你也算赶一节令。 嗯，一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北京还是一个四季非常分明的城市， 对， 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啊，会想要有这样的一种仪式感。 嗯， 对吧，生活过得有滋味一点。 嗯，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真的生活条件好了， 对，生活条件 好，吃蟹不是什么大事儿。 对，其实想到这儿的时候啊，就是也会想到这个小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吃这个大闸蟹的时候， 嗯， 还不是我们家买的， 嗯， 邻居家一哥哥， 嗯， 啊，就是在父辈来讲，他们的父辈也比我的父辈们可能大那么几岁， 嗯， 啊，这个叫叔叔伯伯， 嗯， 啊，上伯伯他们家去，说这人赶人家吃大闸蟹呢，说那你这孩子来了，说一块吃吧， 我带点醋，蹭个蟹， 啊。啊，不是，那是两码事儿。那你比方说什么，就今儿晚上那个什么什么吃饺子，跟您那儿打两瓶醋，也还不是，就是孩子来了嘛， 嗯， 你就来了，那赶上了吃吧， 嗯， 对吧？你就是那会儿虽然说这个蟹是这个比较少，那会儿比较金贵的，但是呢，那你谁也不可能跟孩子争这一口， 是的， 对吧？我 留给孩子吃。 对，就我那会儿啊，我吃了一只大闸蟹之后，我说，哎呦，太好吃了。 嗯，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 孔文，你真会吃。 啊， 嗯，真的 是吧？ 因为我小时候生长在乌鲁木齐，离海非常远 啊， 所以我在整个青春期吧，或者上大学之前，其实我对海鲜都不太有感觉， 是吗？ 啊，别人会说，哇塞，这个生蚝很肥美， 嗯， 这个蟹很鲜美，或者说这个， 嗯， 这种海鲜特别的新鲜， 嗯， 我那时候不太有感觉， 嗯 嗯，不太懂吃海鲜， 哦， 后来慢慢的味蕾被开发出来了， 哦， 你这第一次吃大闸蟹你就觉得好吃，你真是。一个天生的吃货 啊，那你呢？就是就觉得麻烦扎着手了。 我是后天的， 啊， 我慢慢发展， 慢慢发展。 一开始觉得就那么回事儿，啊， 就那么回事儿， 对，就那么回事儿。也可能小时候吃的蟹都是，经过冷冻的 啊， 因为乌鲁木齐比较远嘛，离海是最远的城市， 啊， 所以很多都是那种，比如说膏蟹，还有一些海蟹， 嗯， 是冻了很久的，空运过来的。 哦，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如这个现在这个应季的时候吃那么的， 对， 那么的香，那么的肥。 这生鲜寄到家里， 蟹还蟹还动还会动呢 啊， 嗯， 对，所以 就是非常新鲜 啊，对，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两个人的故事啊，反正从那儿开始， 嗯， 我这一辈子我最爱吃的东西就是大螃蟹。 啊，真的 就是大闸蟹，就是海蟹和什么和这个河湖的蟹，我全都爱吃。 啊，真的最爱吃的呀！ 我这是我最爱吃的东西， 比虾爱吃， 比 生蚝爱吃， 比生蚝爱吃， 比海胆也好， 比海胆也好。 哇！ 就我就是爱吃螃，就爱吃螃蟹。 嗯，会吃，明年一定给你提前订一箱。 好的。 接下来来看这份大闸蟹的数据啊，说女性最爱吃蟹，然后80-90后呢占比达到了74%，哇，这个女性和年轻人是吃大闸蟹的主力军。 嗯，对，然后就说呢，说面对美味啊，是越来越多的女孩和女性朋友放开了矜持，开始热衷消费大闸蟹。 嗯， 大数据也显示，在购买大闸蟹的人群当中，女性消费的占比要高于这个很多很多男性的比例啊，其中这个80-90后用户。占比高达74%。 按理说，我们都讲说这个螃蟹呀是比较寒的啊，比较、 哎、对， 偏寒的这个这个食物，对吧？ 哎、对， 尤其是说大螃蟹都生活在哪儿呢？都是在这个很冷的水里， 嗯 啊，而且它都是在这个石头缝儿里， 嗯 啊，在这个少阳光的地方，所以说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大螃蟹是非常的，嗯，叫生冷吧。 啊，就是说 太适宜女生吃的， 啊、女生少吃， 对 是吧？ 但是你看今年这女性一点都不矜持。 对，哎，我这是不是这个？就比如说这个怀孕期间的这个女性，吃这个是不是有这个 不能吃 巨特别巨大的这个危险是吧？ 嗯，可能也不是特别巨大的危险吧，但是就是应该是要杜绝的。嗯 啊，那杜绝就好了，杜绝对。 因为可能对宝宝确实不太好， 对，就有多厉害了、嗯、啊！ 说今年女性购买大闸蟹的用户同比增长了6倍，说这个买大闸蟹的已婚用户占比达到了86%，哎，这个数据里暗藏玄机呀、 啊！ 如果这个已婚用户占比达到了86%， 嗯， 那这个单身的用户吃大闸蟹吃的可真是少啊， 嗯， 对不对？ 哎，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谁一个人吃大闸蟹？ 那怎么着？没人给包是吗？ 也不是，我觉得大闸蟹就是一个边聊天边吃，然后还得配点小菜、 啊、 就是肯定得起码得俩人对吧，聊着天 啊，就是自己一个人吃大闸蟹没意思。 对，因为它又不是一盖饭对吧， 啊，都有大闸蟹了，还挺有意思。反正你别搭理我，我吃大闸蟹的时候谁别搭理我，给我放那一盆就可以了。 所以孔文一个人吃过大闸蟹。 对，我吃大闸蟹就不挑时候不挑人，你给我就行。 给你就行。啊，我们这次说的是这个80-90后吃大闸蟹的一些特点啊，说喜欢买礼盒的，喜欢要现货的、 哦、 喜欢要鲜活的啊。70-60后呢，说这个比较讲究蟹的公母，说比较在意大闸蟹的工具啊，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啊，有区别的年龄阶段。 而且说这个男女关注的比较不一样，说女性的大闸蟹的口感上给出的评价更多，比如说这个肉质紧实啊，鲜嫩啊，口感爽滑呀、 嗯、 这跟女性的性格有关。 对， 本来我们就是细腻的人， 对，更细腻啊、嗯、 对。然后呢，这男性可能就在这个评价方面哈，就比较注重这个、 啊、显得比较粗糙一点啊， 配送给力， 包装好， 营养丰富，品质天然，看着都像默认评价的。 对对对，就是默认评价。你给人就是你，这都给我送来了是吧？你不给人一好评也不合适。 嗯、 有那么一些固定的选项，我就选了吧、 嗯。 我尤其是觉得这个一开始跟大家提营养丰富这个。 哎，大闸蟹营养是很丰富啊。 对对对，营养 这个海鲜都属于优质蛋白质。 对、 优质蛋白。 嗯， 那么再从职业上来看呢，说白领是购买大闸蟹的主要人群，占比达到了43%，其次是教师，占比达到了21%。哎，这个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哈。 哦、 觉得老师们挺洋气的。嗯。 对， 这个老师们购买大闸蟹甚至高于金融从业者，也高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啊，我觉得因为是可能这个教师群体，他们可能有更多的时间。 嗯， 那比如说这个到假期的时候，他们肯定休息啊。 对， 对吧？ 而且这个教师，我觉得还是比较懂这个，跟文化靠得更近 啊， 懂这个金秋吃蟹，对吧？ 对对，可能就比如说 比较在意这个。 对，那你比方说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讲究这个节令，到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文化的体现。 嗯 啊。 那么这个生鲜的销售平台呢，也给这个买大闸蟹的用户呢做了一个用户画像，说这个用户画像呢是对评价敏感的用户占到了69%，就是容易受这个网络上评价的这个影响去采购的，占到了69%。对促销敏感的用户达到了56%，这是对价格比较敏感的。这其中呢说女性用户对评价的敏感度更高，比男性要高出8%。而在促销的敏感度上呢，女性也要高于男性。感觉就是女性天生在消费上就要比男性更敏感。 哎，对了， 会买呗， 会买会买会买，就今年不仅是会买，会买会吃， 会买会吃。 哎，对，会买会吃会生活。 你可以为女性代言。 我为女性代言。 总之呢，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份这个今年新鲜出炉的这个大闸蟹的数据，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特别明白，也是吃得特别开心。而且提示大家，这个大闸蟹呢确实是比较生冷啊，比较偏寒，所以吃大闸蟹的时候呢别同时吃水果，尤其是别吃柿子 啊， 这个都是在中医上有点这个相克 哦， 所以大家还是稍微注意 啊。有这么一说， 这过半小时再吃这个水果。另外就是我的一些小窍门呢，就吃大闸蟹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就是比如说配点姜啊， 姜末 啊，比较温的这种温补的这种， 中和一下。 对对对，中和一下。另外就是可以喝点酒。 啊， 喝点红酒， 喝点红酒那不成， 喝点二锅头也行。 我们得喝白酒， 白酒也行。 我们得喝小烧， 小烧也行。 对，这个就可以过节了嘛，大家高兴啊，可以适当的喝一点，但是您千万别贪杯。 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我们刚刚跟大家这个聊的是今年大闸蟹的一份大数据的报告啊，聊出来 说的是这个金秋最应景的一个美食。 对，聊出来很多就是它除了应景呢，它有很多这个有意思的通过数据反映出来的背后的这个这个现象。那 我就记住了，这单身的吃的少， 单身的吃的少啊，这老师爱吃， 老师爱吃， 老师群体爱吃，有时间有功夫。 对、 对， 接下来除了这个吃之外呢，应该说放假就少不了出去玩儿、 哎， 是吧？出去走一走。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北京秋季最全的野餐地图。 哎，秋光无限好，正是野餐时啊！ 而且北京的秋天，我觉得确实是很美的季节。 对， 这个银杏树对吧？还是这个都黄了。 对， 感觉就是很有秋天的这个气氛。 对，其实我们这个今天在跟大家，就是我们编辑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我们也找到了一段这个非常美的文字。不是， 来朗诵一下，朗诵一下。 对，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这个把这个氛围、这个意境，我们来这个渲染一下啊。清风徐来，天高气爽。 此处应该有音乐。 一年之中，最为舒服的金秋季节已经上线了，果实全部成熟，太阳也收起了那火辣的毒光。 慢慢变得柔和温暖， 对， 正好赶上双节，这时候怎么能窝在家里吃土？ 怎么能窝在家里吃土？ 吃土也得来这几个美景地吃啊！ 必须的呀，秋天加野餐，这才是美好生活的打开方式。 这首诗是怎么画风突变的？ 我们不是要给大家渲染氛围吗？ 对。确实是要鼓动大家哈，这个假期还没差几天要结束了，你的假期余额已经很少了， 哎、对， 还没出去转转的、可以出去转转了。 对，而且这个就是最后几天嘛，大家可能有的景点景区啊，人流量已经比前几天要少多了， 对，开始回落了。 哎，对，近的地儿呢，尤其是在北京啊，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适合郊游、适合这个野外烧烤，这样一些地方，不妨到最后两天啊。如果说真的我在家里就像我这种在家憋了好几天了，真的可以在外头溜达溜达。 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北京最好的这个野餐地儿之前呢，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野餐之前都要做哪些准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没错， 因为你准备的充分的话，你这野餐的品质，你这一天的回忆可能就相应的会优质很多。 对， 而且野餐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我这个初中毕业之后好像就没怎么野餐过，就很少了，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春游秋游对吧，带很多零食跟小朋友一起，后来好像就没太有这个心思说出去野餐去，比较少比较少。但今天呢， 其实这个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对， 孔文经常去， 我也没有经常去，但是我很喜欢。就比如说这个这夏天的时候，就是也不用说，不就是我们跟大家一会儿可能会分享一个这个清单啊，就是我们带东西越全，可能这个我们的这个品质越高。但是呢，有的时候不用那么复杂， 不用那么复杂。 哎，对，就真的就是，比如对我们来讲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几个哥们儿，三两个，对，我们就可以随便周一小炉子，然后弄点炭，然后弄点肉，那 就野外烧烤呗。 对对对，然后肉呢，这个别化了，用冰把它冰着一点，这就可以了。对，然后再弄点啤酒， 弄点啤酒，这必须有。 对对对，这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有女孩子，有家人，那比如说有这个有长辈啊，或者有孩子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些东西，就可能这个就必须要带了。 去年秋天我记得我是去这个北京的顺义区哈，跟朋友们野餐了一次。其实也不算是野餐，就是他们家在顺义有一个院儿。我们在这院里烧烤。 大别墅。 对，大别墅。然后我们在这院里烧烤来着，当时也是我这朋友他爸爸妈妈。 特别会烤肉，也是新疆人，然后带了很多这个新疆的羊肉啊来给我们烤串、 哦、 特别香、 哦、 当时我呢就是因为不好意思就带了四个餐盒、 嗯、 就是装了点水果、 嗯、 啊就是带了点水果，哎后来发现效果不错，也给大家调剂调剂、 嗯、 因为这个吃肉很多没有菜对吧，哎、 嗯、 四盒水果切得特别好、 嗯、 这就是女生做的准备、 哦、 啊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野餐的装备清单。 嗯 首先呢就是你需要一个野餐篮儿、 嗯、 就要把这些吃的都放进去。 对都规制好了。 对、 嗯、 接着呢你就需要一个野餐垫户外毯。 嗯、对 通常呢其实家里如果有这个瑜伽垫，瑜伽垫可能小点哈。 嗯 带块床单。 带块床单啊也行。 也行啊。 对其实呢就是我像我刚才说的，那比如说这个可能有老人有孩子或者是有女孩子。 比较讲究的。 啊、对比较讲究的、 嗯、 是吧，尤其是孩子可能必须要注意卫生。 嗯。 对吧，我们这个毯子呢或者是这个垫子一定是这个必须的。 嗯。 哎那要比如说这个我们几个老爷们出去之后、 嗯、 那就就地儿一坐。 拿对报纸。 对对对。怎么都行啊。 嗯 对，然后呢其实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出去野餐呢虽然说是一个近途的这个短途的一个旅游的这样一个行程啊、 嗯、 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如果说天气比较热的话，我们一定得注意这个我们带的这个食品这个肉 嗯 可不能坏了。 嗯，一定得做好这个冷藏。 哎，对对对， 带点冰袋。 哎，对，带点冰袋，或者是有这个有的朋友有条件呢，有这个小冰箱啊，倒也可以带上一个。 好在最近这个北京的气温已经降下来了。啊、 对、嗯， 我觉得这个蔬菜啊什么的，保存一两个小时都没问题。 嗯嗯嗯，对。 这个食品呢是必须的。 对。 啊，你可能可以带一些，比如说如果你要烧烤的话，现在这个超市里也有专门给你烧烤的那种， 嗯、 给你准备好的那些食材、 嗯、 啊，可以为你去烧烤的。 嗯。 另外。那就是可能你可以带一些熟食，比如说面包啦、小零食啦， 对， 还有一些饮料， 对 吧？对， 哎， 饮料酒水是必须的。 嗯 嗯， 对。 再就是呢，这个配合饮料酒水，别忘了带开瓶器。 开瓶器。 如果你这带了瓶红酒， 嗯、 带了瓶香槟，没带开瓶器， 嗯，那怎么着？ 那怎么着？ 那这个，有红酒还真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如果说只是啤酒的话啊， 嗯、 还带不带都无所谓。 带着牙呢？ 带着牙呢。 牙口好就行。 哎，对。 然后别忘了带杯子哈，这也挺重要的。 哎，对。然后一些必要的简单的一些消毒的工具，比如说我们可以带点湿巾啊，擦擦手。 对。 对吧？有油的话，我们去油。 嗯、 啊。 还有就是这个餐具哈。 嗯，对，餐具。 比如说这个一次性的，现在这个盘啊、碗啊， 嗯、 还有这个。叉子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 嗯、对嗯， 再就是一些这个升级版的东西， 升级版、 啊、升级版的、 嗯、 首先蓝牙音响， 这个是刚才我们属于这些一些基础配置， 嗯，基础配置，这是升级版的蓝牙音响，真的是一好东西。 嗯、对， 哎，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去年我记得去年十一还是十一前后吧， 嗯， 有一大阅兵，你记得吗？放假了， 那知道， 嗯， 对， 那一天我们是在昌平的一个小院儿， 嗯， 也不能算野餐吧，反正就是我们 Airbnb 了一个小院儿， 嗯嗯， 然后在那玩儿， 嗯， 但是本来我们是想呢，这个到山上溜达溜达或者怎么样、 嗯， 没想到去了之后呢，下雨了， 哦。 嗯，但这小院里呢有一个特别大的遮阳伞， 哎， 啊，我们就都坐在这伞下，然后呢，有人带了一个蓝牙音响，我们就放着音乐， 嗯、 听雨，听音乐，喝茶， 哦， 可美滋儿了， 可美滋儿了， 嗯， 哎， 特别美。 你就是喜欢这种文艺的氛围，我跟你说。对蓝牙音响， 蓝牙音响很重要、啊。 对蓝牙音响，对，或者说、 就是、给你的野餐提供气氛。 对对，或者说如果有朋友这个会弹吉他， 嗯、 带一把琴啊，足够、 嗯。对，带一把琴、 哎。对，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太阳镜，对吧？ 嗯、 这个主要是为你凹造型准备的。 对，凹造型，对，天热不热不要紧，就我们这造型必须得好。 对。还有就是防晒霜哈。 防晒霜，嗯， 防晒霜。别看现在这个温度降下来、 嗯， 但是紫外线可能还是很强的，尤其是这天蓝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 嗯。嗯、 另外呢这个剪刀这个东西可能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对。 比如你要烤肉的话、嗯、对吧，有一些这个塑料布啊，还有这个有一些食物的包装哈、 嗯、 这个是比较必要的一个工具。 哎、对对对，然后呢大家这个手递剪刀的时候啊，那个尖儿啊咱一定得冲着下，那个把儿冲上。 太周到了。 哎对。然后还有一个跟大家必须要提的啊，就是这个驱蚊剂。 驱蚊剂 啊，因为虽然说现在是秋天了，但是这个在我耳朵里有一句这个话，我不记得是哪儿的了，就是说这个秋天的蚊儿咬死个人儿。 就说明这个秋天的蚊子很厉害。 对对对，很厉害，因为他们现在处于一种这个濒死挣扎的状态，能咬一口算一口。 要咬完了过冬是吗？准备。 哎，对，所以说就反正我有这种感觉，因为秋天咬了之后，可能就格外的痒。 嗯，现在这个驱蚊剂应该说也是各种产品都比较多了。 嗯， 啊，这个比较潮的这个驱蚊产品有这个驱蚊手环， 嗯， 对吧？还有这个驱蚊贴， 嗯， 啊，再不济呢，你就带瓶花露水， 对， 啊，总比你这个在那痒刺挠要好得多。 哎， 这也是比较必备的。 嗯， 另外就是垃圾袋一定要准备好， 对， 千万别野餐一次给这个环境还带来了一些垃圾。 哎，对，您这个怎么带来的？您再怎么带回去，你别给人扔那儿。 嗯，给人恢复原状。 对， 另外就是如果这个旁边你们去的地方有床的，有这个树的话， 嗯，有床 没床可以带个吊床 啊，可以带吊床， 可以自己打造这样的一个休息的区域哈，这也是挺浪漫的一个可以去野餐的这样的一个必备的东西。 哎，对， 另外就是比如遮阳伞呐，还有现在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有这个帐篷。 对，帐篷啊，这资深这个户外达人，帐篷是必须的。 嗯 啊，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充气的这个床垫 啊，对 啊，对，这都有。嗯， 而且这个其实到户外搭帐篷这个过程就花费不少时间，就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嗯， 这帐有了帐篷之后，然后在沙滩上其实也可以。 对啊，帐篷是一个我觉得如果是有大家庭的话，比如家里有宝宝的这种，还是要必备的这样的东西。 哎，对， 接下来我们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北京金秋最适合野餐的这个黄金地带了。 哎，首先登场的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嗯， 这也是一个爆款了，爆款。 对，这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啊，被这个网友称作是野餐界的扛把子。 扛把子了。 对，扛把子。说从南门进呢，不到200米就能看到一片宽阔的草坪和湖，大家还会看到许多人在那里搭帐篷，这就是这个野餐的地点。 嗯， 哎， 主要是我觉得野餐的地方如果有草坪有湖哈，这个就80分了。 嗯，80分， 80分了， 80分，哎，这给的不低啊。 嗯，如果再来点花的话， 来点花， 啊，有点花。这奥森公园是有花的， 嗯， 但我不知道这个季节开的是什么花。 嗯， 但是奥森公园确实是一个挺适合野餐的地方。 嗯， 而且我觉得去奥森公园野餐还可以带双跑鞋 啊，你是 运动运动 啊。对，就是先把肚子给疼疼跑饿了，让我再吃多吃点，是吧？ 总之就贼不走空嘛，对吧？你这个也是野餐圣地，也是这个 我有一个鸡贼 跑步圣地， 我有一个特别鸡贼的搭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觉得啊？ 顺便健健身，顺便野餐，对吧？ 哎，对。 而且在这个野餐完毕后，还可以在这个奥森公园的最高点叫天镜，说这里隔着龙形水系向南远眺， 嗯， 可以看到鸟巢、 嗯、 水立方等这些奥运主场馆尽收眼底， 嗯， 景色十分的壮观。 哎，这个地址呢，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的15号，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嗯， 北京的朋友可能都很熟。 但是提示大家哈，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估计这个11期间人不会少， 不会少。 嗯， 对， 而且大家应该是错峰吧，要不然你就早点起，对吧？ 嗯， 早上还凉快呢。 嗯，早沾地儿。嗯，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呢，也是一个我觉得也算热门地儿了。 这 朝阳公园。 朝阳公园，对。朝阳公园呢，是北京四环以内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园，湖内湖水，树木相映，草坪开阔，还有亭台楼阁和欧式城堡等建筑，环境非常的优美。公园之内呢，有很多空旷的地方，尤其是在南门的附近，方舟湖南广场有大片的草地，还有林湖，最适合野餐。 嗯，刚刚说了，说它这是四环以内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园哈。朝阳公园每年根据季节的这个变化，会有很多的这个主题的这个嘉年华，比如说我记得夏天的时候，它有这个戏水乐园， 嗯， 对吧？ 对， 就是有这个水上的滑梯呀，啊， 嗯， 然后还有这个人造的沙滩，对吧？ 对， 那秋天呢，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野餐的地方。 嗯， 我相信也是有一些特别的布置吧， 嗯， 而且这个地方特别大，应该说找到一片野餐的地儿是没问题的。 嗯， 是很容易的。 对对对对 对， 对，而且朝阳公园也可以带一双跑鞋， 还可以带一副羽毛球拍。 对对对，嗯， 接下来要说的呢是奥运沙滩排球场、这地方可能稍微有点陌生了。说这个沙滩排球场管得跟鸟巢一样，由于它形似燕窝，于是就有了北有鸟巢、东有燕窝的习说、可能这个形状比较像一个燕子的窝。那么在沙滩上打打排球，或者打沙滩排球，看看这个沙滩排球美女，也是挺好的。 哎呀，也是极好的一件事情啊。 还真没去过这个燕窝哈。 对，这个我们可以在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朝阳公园的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一号。 而且这个门票确实是非常亲民哈，一个人是5块钱。 还要5，咱要咱哪不要钱。 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个北京植物园。 哎呦， 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全班一起去秋游过的地方 啊、 确实很美， 有故事。 这故事就是有同学们在一起的回忆 啊。谈谈者 说北京植物园是个带娃的不二人选、观赏这个植物区、树木园和温室区。确实在这个植物多的地方哈，氧气含量很高，这个心情都会比较舒畅。而且在植物园里呢还有这个古迹，比如说卧佛寺、樱桃沟、曹雪芹纪念馆，可以玩整整一天。而且北京植物园里面真的是特别大，不仅适合野餐，而且拍照也特别的美。 对，没错，而且这个秋天了嘛，可能这个树啊，很多植物啊都在这个慢慢的变黄， 对， 是属于秋天的一种特别的美。而且在这个在这儿呢，就是为什么说是带娃的一个好地方呢，就是让小孩子在这儿，就是让从小让他这个认识很多的植物， 亲近大自然、 亲近大自然，对，培养的这样一种习惯是非常对孩子非常有好处的成长。 但是我觉得去这个植物园呢可能就得自驾了，对吧？距离是离市里稍微有点远。 哎，对了，它是在这个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卧佛寺路。 离香山不远。 对，你就比如说这个，如果说刚才我们说到这朝阳公园呢，比如说在这个东边，北京东边住的这个朋友们，可能稍微显得远一点。对。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水边哈，叫金顶湖。这个我都没听说过。说金顶湖四面环山，湖面既有宽阔纯净的这个水域，又有蜿蜒曲折的水径。水库最深处有35米，大坝高4米。湖面宽阔洁净，看上去就是特别的心情舒畅。而且在这个湖的周边呢，还可以去一些农家乐里摘果子，比如说李子啊、酸枣啊、板栗呀、蘑菇呀，可以这个采摘，对吧？ 哎，对， 这地儿不错，推荐给大家金顶湖。 金顶湖，对，这儿主要是还有一个这个我比较喜欢的一项这个活动，就是钓鱼。 啊、哦，你喜欢钓鱼呀？ 对对对， 你性格是这么静啊？ 对，我是一个，就嗨，我属于半疯子的人，就静起来之后特别静，疯起来之后特别疯。 就是静起来的时候，就像个小老头似的。 哎，对对对，因为钓鱼的那种过程，就是，首先就是它会让你特别静，因为你需要这个，盯着这个鱼漂啊，你需要去判断这个鱼是不是咬钩了呀，或者咬的是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提竿，对吧？它也是一个磨练心境的一个， 特别磨练， 对，特别磨练， 特别磨练耐心的， 对对对， 同时还会把你晒得特别黑。 嗨，晒得黑我倒不是特别在意。 所以女生没几个喜欢钓鱼的， 是吗？ 对呀、这钓鱼得在太阳底下暴晒，对吧？这哪个女生受得了啊？喜欢钓鱼的都是大老爷们儿，没发现吗？我爹就喜欢钓鱼。 啊。那说到这儿的话，我想起来了当年犯的一个特别愚蠢的错误。我说我带人姑娘去钓鱼，人姑娘怎么那么不爱去呢？原来是因为这个呀，我还以为人姑娘不喜欢我呢。哦， 没准人姑娘就是不喜欢你。 时隔多年之后，这个尘封已久的秘密，终于被解开了， 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可以自我安慰的答案。 对啊，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是金顶湖，哎，它是在密云区聚个庄镇沙场村， 这就稍微有点远了、 哎，对，稍微远一点了。大家可以就是沿京城高速，京城高速可以到。 提示大家，如果这个要自驾出城的话，一定要早点出发。 对， 一定要早点出发。 对对对，而且这个，看您是哪天啊？你看，比如今天是5号，今天是5号，对吧？你如果说这个，我要非赶8号去，那这个还怎么说呢？ 八号可能好点吧。 您要飞那天去的话，我们也拦不住啊。但是主要是回程的时候吧，你得这个之前咱查查查这个地图，但是不是路上是不是都红着呢？啊，得别耽误您的时间。 哇，这感觉这北京的这个可以野餐的地方真是不少。 对对对对对，其实 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这个简单的说报一下吧，就是接下来有一些可以去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青龙湖，在这个丰台区， 对，也不远，就是这。其实到城里就是直线距离是20多公里。 嗯嗯，对北京太不了解了，都没听说过什么罗马湖，还有一个罗马湖。罗马湖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垂钓，可以烧烤，而且那边呢还产这个桃儿，还有苹果。在这个顺义区后沙峪镇罗子庄村。 桃儿现在应该是过季了哈。 桃儿还行 是吧？ 尾巴呢？ 那啊，什么黄桃什么的，是不是现在还？ 黄桃好像过季了吧？ 过季了， 现在最应景的应该是橘子，对吗？刚下来，第一波。 橘子现在不是吃葡萄吗？现在不是。 我们两家过不是一季节吧？ 是不是？现在不是吃葡，你橘子不是冬天的时候吃橘子吗？ 橘子秋天的时候会下青橘子了，开始。 哦，青橘子，我记得就是从小的时候，老人好像叫什么青橘子上火呀？ 是吗？ 啊。 好，不讨论这个了。待会儿会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京城周边可以采摘的地方。说到这些水果哈，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这个可以野餐的地方。 对， 其实不需要准备太多的东西。如果你是想简单的野个餐的话，可以大家先找个地儿待会儿，对吧？乘乘凉，然后在附近找个农家乐吃个饭。 对对对对，而且呢，就是像这种野外的这个就是聚餐呐、啊，朋友出来玩，在野外，我们在户外长久的待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抓紧了，因为现在毕竟是入秋了嘛，天儿一天比一天凉。 是的。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您今年没打算，或者打算的好了之后，但是腿儿没动，等到明年吧。 等着明年， 就等明年了，因为这天儿现在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凉。 好，接下来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今年这个采摘季节哈，秋天也是采摘的季节。 对， 孔文，你都摘过什么？ 摘过草莓， 这个我也摘过。 摘过苹果 啊？苹果还摘过呢？ 苹果摘过。 那你这一个小时得摘好几箱啊？ 摘过柿子。 柿子呀？ 对。啊， 这是偷的吧？这没听说过摘 偷。偷是偷棒子， 偷狗熊， 狗熊是掰棒子。 我还摘过樱桃。 哦，哎呦，你看我们俩这就明显就不一样，我这明显就是一糙老爷们，那边就是一个小公举。 小公举，这摘樱桃挺有意思，因为你得上梯子 啊， 从梯子上树挺有意思的 啊。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年北京周边啊，就是适合摘的一些果子。首先呢，可以去这个密云区摘葡萄。 那你看吧， 有那边有京城第一葡萄园。有这紫葡萄，还有这绿葡萄。我觉得这是感觉挺好的。 对， 这个季节的葡萄特别的甜。 对对对，你看我说这个季节是吃葡萄的吧？ 是的，是的。接着呢，除了葡萄，还可以摘枣。 摘枣。现在这个冬枣现在应该是能摘了。 可以摘了。 能摘了，对。哎，你知道现在这季节还吃什么吗？ 香蕉。就是最近一看到枣就想到香蕉。 吃石榴。 哦，石榴啊。 对，因为这个就是我 感觉在陕西会吃。 对，因为我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刻呢？因为从小的时候这个奶奶家院子里有两棵石榴树，所以说从小的时候吃石榴不愁。 哦，而且是一到秋天就知道奶奶家院里的石榴熟了。 哎，对对对，现在吃石榴。 接着我们来说一说还可以摘的这个大桃子，肯定是在我们这个北京的郊县平谷区。 平谷，对，大桃之乡。 大桃之乡。 对。这个苹果这大桃其实那种就是瘪的凹进去的那种，那叫什么来着？ 蟠桃。 蟠桃啊，你叫 蟠桃。 蟠桃。 就是这个西游记里出现过 啊， 特别好吃，挺甜的。 就瘪的跟饼子似的，就长一饼子脸那桃啊， 桃子脸 啊。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桃挺好吃的。 接着可以说跟大家说一说还可以去摘的是这个叫苏梨。 苏梨 可以摘梨。这个我还真没摘过。 梨，就是梨，就对我们吃就是比较好。 为什么呀？ 润肺止咳。 啊，对，或者说在工作当中啊，就是朋友们有这个像我们类似的这个职业，比如老师啊，或什么，就是用声音用嗓这个比较多的，说话比较多的， 嗯， 秋天的时候咱能多吃点梨， 嗯， 哎， 我最近发现了一种特别好吃的梨，不知道孔文吃过没有？ 什么？ 叫南果梨。 南果梨 是东北产的。 软的那种是不是？ 对对对， 啊， 非常的酸甜儿 啊， 特别好吃。 对对对对，那我也吃过， 此前都没吃过， 此前都没吃过，嗯， 又开眼界了， 开眼界了。 嗯，再跟大家说一些比较偏门的， 偏门的， 说这个北京的聚龙山庄可以摘火龙果。 这个这火龙果听起来之后是一个，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洋气的水果， 比较洋气是吧？ 哎，对，因为 长得就很洋气， 对， 长得比较怪的水果， 对对对对。其实就为什么觉得洋气呢？就是你看从小啊，就是咱们北方的孩子啊，就我们北方的孩子，你也是北方的孩子， 没太吃过热带水果。 对，就是什么橘子啊、苹果，橘子一会儿都少，就是苹果梨。 对，特别多。 啊、对对对，还有夏天吃个桃， 对， 哎，这就行了。 嗯 啊， 葡萄偶尔见见。 对， 像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像什么荔枝啊， 哎， 像这个就是南方的一些水果，比如芒果呀， 芒果， 哇，那真是很洋气。 对，后来还知道什么就什么莲雾。 莲 啊， 那真是比较洋气。 还有什么叫什么圣女果啊，什么之类的。 圣女果是后来才 是吧？ 应该是嫁接出来的吧？ 啊， 小西红柿嘛，对吧？ 西红柿啊， 还有千禧果呢。 对对对啊，对，就反正什么什么什么榴莲，还有 榴莲，还有、 啊、 还有这个什么特别甜的，什么西番莲呐、啊，什么 对对对对， 各种这种 对 比较偏门的水果。 对，再说后来 菠萝蜜， 对，你说后来这个。一开始吃都吃不着，你说现在就很多把人这个榴莲给坑得多惨，叫人臭榴莲，那都挺好吃的水果，为什么叫人臭榴莲？ 本来就臭啊，闻着臭， 是是 吃着香，跟臭豆腐一样嘛。 我从来没觉得榴莲臭过， 榴莲还是非常有营养的。 对， 那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京城周边，野餐的好地方，顺便跟大家说了说这个采摘的一些品种，今年可能就是可以采摘更多的这个种类的水果了。 对， 也可以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野餐之后去采摘一下，然后再吃个农家乐， 对， 完美。 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个我们的小长假呢还有这个短暂的几天就结束了，跟大家提供一种其他的选择啊，短途出游的一种选择，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些 不一样的感受， 对， 带来一些新的思路， 对了， 祝大家最后的这几天还是假期快乐， 对，假期快乐，开开心心的，咱先过节啊，虽然说假期后半段了，毕竟还有几天的，咱还是以乐为主， 以乐为主。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个 FM98.2 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课， 活力 music 课， 明天再见， 明天见，拜拜， 拜拜。结局未展，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